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38章，我话讲吓，乜你而家先知道啊？早啊，喺林教授讲呢件事嘅时候，我就知道啦。如果冇危险啊，嗰四条光头佬唔通攞嚟摆啊？你有冇睇过佢哋只手啊？虎口上边啊，全部都系厚厚嘅黄茧啊！嗰、那个系常年握枪先会有嘅手。呢次我哋去时空岛，恐怕可能真系危机重重啦。所以呢，点都好，你系记紧一样。阿豆腐讲啊，咁边一样啊？见到危险就走。阿豆腐讲：，切，咁使鬼你提醒咩？喂，你睇下。豆腐呢个时候指指喺冇几远打牌嘅三个人讲：，你仲唔去干预下？嗰条咁嘅僆仔吓，就要食阿顾大美女嘅豆腐啦。我一拧头一睇，系林教授嘅嗰个男学生，佢就戴住一个黑框嘅眼镜，叫做吴思东，行事呢就有啲怕怕丑丑咁嘅，睇顾文文嘅眼光亦都唔懂得掩饰，系人一见就知道佢有啲咩企图諗法啦。喺呢阵时，佢就借住打啤，慢慢咁靠近阿顾文文。豆腐咁一提醒，我系火有啲嚟咯，即刻行过去喺佢哋两个中间一坐，淡淡咁讲：我都要玩。吴思东啊，差啲激到另个面过去，甩甩咳咳咁讲：你之前唔系话唔玩嘅咩？我哋斗地主啊，斗地主就三个人玩嘅啫。我啱啱打算讲嘢，阿顾文文啊笑一笑，将啲啤牌又放低，坐咗喺我身后边讲：你哋玩啦，我喺旁边睇就得啦。吴思东呢就系属于一个纯情嘅后生仔，见到顾文文对我一副小鸟依人咁嘅模样，个面都青晒，嘴唇啊夹一夹，眉毛一垂，放低啲啤就走咗啦。顾文文啊反而觉得有啲唔好意思，佢仲后知后觉咁喺度讲： 哈，佢做咩呢？ 段飞呢个靓妹啊，十分之古灵精怪嘅，佢揞住个嘴偷偷咁笑，佢讲： 佢心碎啦，我哋玩啦，唔使理佢嘅。 喺船上嘅时光无聊，我哋几个人啊打打啤，胡天海地咁啊喺度吹一通水，转眼间就到咗夜晚黑。呢个时候，我哋已经系完全置身喺个大海嗰度。前后左右望过去都睇唔到陆地，直到依家大家先开始围住个甲板上面吹海风，身处喺大海之上同埋喺海边玩乐嘅感觉系唔一样嘅。即使我哋只船只有20几米，同茫茫嘅大海相比起上嚟，真系微不足道。博大嘅海洋反而等我哋躁动嘅心情平静咗落嚟。对于前边究竟仲有啲咩未知嘅危险喺度等住我哋，似乎呢一刻都唔太重要啦。随住夜色嘅逼近，海上刮起咗大风，暗涌横生，部船又好似唔同以前咁平稳啦。喺夏夜里边吹吹海风真系一种享受，大家就聚集喺个船头嗰度谈天说地，跟住又听阿豆腐喺度突发奇想啦。 我睇船舱里面呢有啲潜水装备，咁既然林教授曾经讲过海底里面有呢个沉船宝藏，不如我哋顺便牵一啲过嚟。 我听阿豆腐咁讲，讲到咁鬼明显，当船上嗰三名考古人员是透明的。於是我讲：你前嗰几日咪仲话咩恐水症嘅，唔通而家恐水症好返啦？豆腐啱啱想讲嘢，突然间有人叫我哋去食饭，拧转头一睇，系一个有褐铜色皮肤、着住短衫短裤一个姑娘。个长相就生得普通，但系呢就好高大嘅，睇起上嚟又好有力，应该就系阿李宇所讲嘅船员啦。 佢就招呼我哋入船舱里边食饭，做嘅咧就系大马鲛鱼炆薯仔。马鲛鱼本来个个头好大嘅，用咗两只镬先装得落。我哋又分别咧两围咁坐开，咁样一坐就睇出咗分别出嚟啦。嗰四个光头同埋鲤鱼佢哋系一位，我哋一行人林教授佢哋系一位，两边人啊各讲各嘅，亦都冇咩交流。呢个时候，我啊谂起白天未讲完嘅话题，当时林教授啊讲话去时空岛啊揾徐福嘅墓，但系就冇讲佢挖个墓究竟系想做乜。而家趁住食饭呢个空档，我啊将呢个问题重新摆出嚟。林教授喺呢一阵时已经组织好咗语言，佢啊讲：其实咧，我一直就喺度谂。应该点样同你哋讲呢一件事？呢次去徐福墓，我哋其实要揾嘅一样嘢。佢一路讲，一路喺个袋度摸下摸下，跟住就摸出一本随身携带嘅笔记簿，打开其中一页，只见笔记簿上有一个用钢笔画出嚟嘅图形，嗰、那个系一个方方正正嘅嘢，好似个印章咁嘅。底部呢就刻画住十分古怪嘅文字，结构都好简单嘅啫。林教授指指嗰样嘢讲：我哋要揾嘅就係佢，六合人。 六合人吓，系唔系秦始皇数六合嘅意思啊？ 林教授呢个时候神情和蔼咁讲： 冇错，小豆真係好聪明。 豆腐即刻挺一挺个胸，好牙刷咁讲： 梗係啦，名牌大学毕业㗎嘛，有质量保证嘅。 我讲喺呢啲年间，名牌大学毕业系咪都好似捞成你咁㗎？阿豆腐有啲唔 happy 啊， 你咁喺度妒忌，你咁嘅奸商，除咗钱系乜嘢都冇。啊啱啊，你而家连钱都冇啊。 哈哈，同我斗嘴皮，豆腐绝对唔系我嘅对手。啱啱我想讲句嘢去塞住佢把嘴，顾文敏即时啊哭笑不得咁讲： 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睇你哋两个啊，点解一有机会啊就喺度咁搞搞震？陈元啊，嗱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唔好成日咁样吓吓小豆噶。 林教授见到个呵呵呵咁笑得几声，讲： 哈哈，年轻人啊，有活力系好嘅，我啊旧时后生，真系比你哋啊仲曳啊！ 林教授咁话风一转，又开始呢准备追忆过往讲旧事。我哋亦都唔好意思打断，咁只能够一边食一边听佢讲以前上山下乡啲嘢。今次林教授讲旧事足足半个钟，讲到我都急急地去咗转厕所。等到顾文敏暗示佢先回过神嚟，继续就同我哋讲起呢个六合印嘅事。 这个六合印呢，据说是秦始皇的宝印。相传秦王征战六国开始，夜晚黑就有神人托梦，他说始皇呢就注定要统一天下的了，所以就送上一份礼物就以助秦王。那份礼物就是这个六合印了，听个名字就知道呢是扫荡六合统一天下的解。其实当初呢，学界对呢个野史记载又冇咩多加留意嘅，几乎每一代比较有功绩嘅帝王都会遇到咗好似相似咁嘅事情啦。不过后嚟呢就係趋炎附势，係提高自己身价而讲嘅啫。嗱，就好似明太祖朱元璋出世嘅时候，又唔系讲天际啊豪光万丈、祥云缭绕，云间仲出现金龙咁添。事实上呢，只不过系佢屋企孵出咗只鸡仔咋嘛。咁啊，会有呢个神仙受印嘅传说，諗嚟亦都系秦王俾自己一个借口。古人啊，坚信世间系有神灵，对于王将神兽呢一套呢就好睇重嘅。所以如果有咗神人喺度受印咁一出， 秦王就会明目张胆咁讲，嗱，你睇下睇下，老子扫荡六国当皇帝都系上天注定嘅事情，神仙都送印俾我，你哋仲唔快啲乖乖投降？ 吓，诸如此类嘅传说，学界一眼就能够睇出真定假嘅咧，所以咧都冇话摆喺心上边嘅。呢一种咁嘅不切实际又毫无用处嘅传说呢，就好少出现喺教科书上边，比较冷门，亦都少为人知。不过之所以而家点解会突然之间去揾呢一个好有可能虚构出嚟嘅嘢，依然就系同20年前阿林教授得到嘅嗰一手资料有关。嗰一个系牵连得比较大嘅事，涉及到林教授同埋考古界同行，咁嗰位同行一心啊醉心喺海上考古上边，而嗰手资料就系佢一次喺海底打捞嘅时候获得嘅，而当中具体嘅情形呢，就真系千丝万缕，讲起又话长，林教授亦都冇细提。喺嗰手资料度显示，徐福出海嘅时候，曾经带走咗六合印，皆因呢个六合呢就象征住始皇亲临，咁啊以及对呢个蓬莱仙岛上嘅仙人嘅尊敬，咁呢一块六合印嘅历史价值系好大嘅，而且呢佢唔单止出自于秦王嘅手，里面最紧要嘅，如果佢真系我哋喺时空岛嗰度挖掘咗出嚟，咁就将会揭开好多嘅历史真相，可以讲呢件嘢绝对系国宝级嘅。而呢一次之所以会揾上我同阿豆腐，因为呢林教授有个心结，佢呢就曾经挖过好多嘅古墓，而喺山东就曾经挖过一座仙人墓。所谓嘅仙人墓，就是指在古代比较有名望的方士道人的墓，那座仙人墓的挖掘过程里面遇到了很多匪夷所思，甚至用现在现代科技和盗墓手段都没办法解释的事情。那一次的挖掘工作甚至产生了伤亡，因此就不得不叫停，那重新就填土回埋了。林教授呢个时候嘅声音就唔系好大，好明显嗰四个光头虽然讲系经过严格训练嘅官道，身手同埋智慧应该就系无可挑剔㗎啦。但系对付某啲传统嘅嘢呢，就系要用传统嘅手段。徐福佢本人就系历史上边十分之有名嘅方士，万一佢个梦里边有啲乜嘢搞唔掂嘅邪嘢，咁啊，单系靠呢四位光头大佬手里边嘅机枪同埋仪器，可能都唔够用。去到必要关头呢，就肯定仲要借助盗墓行里边嘅一啲秘术。而家嘅局势就唔同啦，嗰啲成咗气候嘅土夫子，一咪就成咗家族，一咪就成咗系派，再唔咪就自己有自己嘅小团伙。好似咁样嘅土夫子，同埋几十年前就唔一样啦。而家就唔可能同考古队合作㗎喇。而嗰啲好容易被拉拢嘅谋策呢，又冇咩真嘅本事。林教授喺度愁眉不展嘅时候，啱啱就听到顾文敏讲咗我同阿豆腐嘅情况，即刻就开心到不得了啦。一嚟我同阿豆腐属于散道，係冇咩派系嘅，搭火弹干嘅土夫子。二嚟我就係陈思远嘅后人，就算经验少啊，但毕竟都有好多理论摆喺度啊。再加上呢，顾文敏真係有心将我同阿豆腐洗底，所以喺林教授面前就将我哋呢吹嘘咗一番，所有好听嘅词语都用上晒啦。咁就呢几重嘅关系加起上嚟，林教授心中合适嘅人选就係我同阿豆腐莫属。听到呢一度，我心里面总算冇咗疑虑，心想去时空岛行程有5日，咁样一嚟一回估计可能都要半个月，咁都唔算话太耽误事嘅。唉，既然你已经接下咗任务，就好好地搞啦。大马胶鱼本身有啲咸味，放喺水里面一煮， 再撒啲干辣椒同埋鱼油，哇！啲味道真係好鲜美。嗰一位皮肤古铜黑嘅船员姑娘呢，就叫做阿英，顺便仲同我哋搞啲啤酒过嚟添。大家就係咁飲飲食食，都唔知几惬意。豆腐食得咁上下，摸住个肚皮喺度感叹咁，哎呀，你睇下，唔使行山路，又唔使露宿，又飲又食，哈！依、这个蘑菇真係滑得太轻松啦。啊，老陈啊，不如我哋干脆以后就唔滑呢啲咁嘅旱蘑菇，我哋改滑水蘑菇啦。